哇，咁啊有套乜鬼嘢嚟噶？唔系好旧嘅咩？咩低俗僵尸咩话？玩出征啊？ 系啊， 咩嚟啊，大佬？ 飞虎出征 电视版喎、 啊，吓、啊？ 系啊，电视版哇，香港搞噶？ 唔系，第嗰低俗丧尸唔系低俗僵尸玩出征，就系、是、香港佢自己再配个音 乐 版。成集低俗喜劇嗰啲演員係配音加曬粗口咁樣做啫， 即鬼佬嘢嘅， 係啊，鬼佬紐西蘭電影嚟嘅嗰陣時係，而家有劇集啊嘛。 你叫嗰個做配音啊？佢係俾阿徐克嚟配呢、這個呢、這個嗰時啲《天空之城》更加亂噏嘅喎啲對白。 係啊係啊，佢無端端如果你話個電影版嗰度咧，佢又有無啦啦提乜牛歡喜啊咁樣嗰啲嘢都噏埋出嚟啊會，係啊。 哦。 嗯。 即係啲低俗喜劇嗰啲又抌埋落去。 完全係唔跟人哋個古仔啊，係啊，喺度自己 做。係啊係啊係啊。 T V 嗰啲啊，係嘛？ 系啊，系啊， 好嘅，好，咁我未睇啊，你哋三位系咪睇咗系嘛？唔系话明好似都系睇过以前嗰套啫喎，系嘛？ 我净系睇过电影版嗰个啫，我 即系 冇时间睇。 香港配音版系啦， 系 啦，个剧本分同阿马仔都睇过嘅，咁你倾下啦，喺我陪吹啦，系我真系未睇啊，两个都冇睇。 咁我就有睇，因为好似净系做咗第一集。 系。 系。 咁又唔长嘅。得廿零三十分鐘嘅啫一集。 哦。 咁佢拍攝個手法咧，就係、是、用一個好似有個攝影隊啊， 去 做一個紀錄片咁嘅拍法，即係拍一個吸血殭屍嘅日常生活啊。 係。 哦，係咁一樣咯。嚇，咁啊由一個吸血殭屍有個管家，那個管家係人類嚟嘅。 哦。 咁啊帶住隊攝影隊，咁啊入去嗰個吸血殭屍嘅城堡裏面，拍佢日常嘅生活。譬如朝頭早起，即係唔係朝頭早起身，夜晚起身啊，又揾嘢食啊。 係。 佢哋幾個殭屍喺一間屋裏面嘅對話啊，又講我哋點樣要點樣能夠就征服呢個世界，即係嗰啲咁嘅嘢嘅。 係。 咁個管家咧，個人類管家咧，就成日覺得，佢真係好想自己都變成殭屍啊。 哦， 係。 佢但係就嗰個主，佢做主人咧，就成日都唔將佢變成殭屍，咁啊成日覺得好失望。咁啊，一路咁啊，穿插住一個就係咁嘅故事，即係你可以話冇故事嘅其實。 咁佢哋有咩食嘅咧？ 係一個藝紀錄片啊，其實。 有咩食嘅咧？咁佢哋食咩嘅咧？ 佢就會周圍去揾一啲人類咧，人嗰個毒人啊，去揾啲人類。 哦。 去佢個城堡度，話玩嗰啲，我哋成日話玩嗰啲咩 live RPG 啊。係。即係扮又扮做咩古代武士啊？咁佢去佢屋企嗰度玩，就食咗佢哋咁樣啦。 啊 即係會死㗎， 吸佢哋啲血咯，係啊， 係㗎，係 啊，真係咁樣吸佢哋啲血㗎，即係真係有死人㗎。 咁點解佢唔吸咗嗰啲攝制隊？ 佢話嗰個係幫佢哋拍嘢，所以就唔會殺佢哋嘅。 咁樣，唔係搞笑片嚟嘅咩？套真係會殺人。 都係搞笑㗎， 都搞笑㗎， 除非吸人血嘅都會。 哦，我以為佢哋平時求其食下豬紅啊，飲下茄汁，飲下紅酒就算。 唔係㗎，真係吸人血㗎。 哦。 但係就佢個做法就好荒謬同埋好無厘頭嘅，即係嗰啲殭屍都好蠢嘅，其實 係。 哦， 係啊，傻嘅。 即係好 無聊 嘅成個劇集。 我以為佢好似嗰啲咩古靈精怪大酒店咁嘅咋，以為。 但係就都幾好笑嘅，你當好似黑白殭屍嗰啲咁樣咯 又。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樣。 嚇！我個感覺就係輕輕鬆鬆睇三十分鐘笑下係 OK 嘅，即係冇負擔嘅成個劇集係。 嗯。 亦都唔使追嘅，因為我覺得每一集應該冇乜連結嘅都。 嗯。 亦都冇乜故事性嘅。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咁當笑下係過癮嘅嗰個劇集，就咁咯。 O K， 咁即係使唔使睇落去嘅咧？如果以個劇集嚟講就， 唔係就係嗰種你譬如輕輕鬆鬆撳嚟睇下，我覺得無妨。 即 係 佢冇乜連貫性。 但係你如果認真看待呢套劇集， 即係下一集又唔知講咩嘅啦，咁啊。 係啦，可能又講第二樣嘢，咁啊唔關事嘅。因為今集咧就講佢哋咧要迎接一個由歐洲嚟。嗰、那個乜嘢吸血殭屍嘅祖先啊？ 哦， 即係個男爵喎、啊，今次嚟嗰、那個。 佢哋係個男爵自殺啦、啊！佢哋究竟喺呢個美國度嘅生活係點啊？有冇統治到呢個國家？咁佢哋因為好 hea 度啊，呢幾個殭屍。 企羅羅嚟嘅，其實佢哋係。 啊，咁啊， 系可以咁讲 嘅啫，佢哋系咁啊，点样隐瞒呢件事啊？点样隐瞒佢哋成个男爵，唔好俾佢哋知道佢哋即系 hea 住嚟做呢咁嘅嘢咯。 佢派你嚟侵略地球，你日日喺度砌高达噶嗰啲， 啊，即系好似铁罗 啊 呢种咁嘅嘢啦，佢哋。 不过佢又，但系佢又真系会吸人血嘅，系多咗呢样嘢啫。 系啦， 冇爱上咗人类嘅食物，以后唔吸血咯咁啊。未至于。 但系都系咁咯，系嘛？咁啊，马仔又睇，马仔觉得点啊？ 吓，又都系慌慌忙忙咁消磨时间就 OK 嘅。你认真睇又会觉得 哦。 唔得， 咁有冇覺得好似睇緊呢個開心速遞咁咧？ 嚇，唔似 衰過， 唔似，應該係好荒誕咁嘅。 衰過啊！ 好多呢套。 哦，即係開心速遞高啊幾皮死咯 嚇！ 喂，大家嘅取向唔同嘅，其實佢哋 係係 啊， 佢玩荒誕玩無聊嘅，其實成套劇係。 O K。 啊， 電影都係咁樣其實。 電影都係咁。 都是 但系我好难想象个几两个钟头都系玩同一样嘢，就好难顶嘅，我觉得会。但 所以佢 松到，我觉得 O K 嘅。 电影佢好散，所以佢系好散嘅。有时讲下呢啲，有时讲下呢啲，有阵时又会讲下咩啊？有只僵尸就同另外一只女僵尸几百年嘅恩怨情仇咁样嗰啲嘢又会噏下嘅，喺度嘈晒交咁样嘅，其实冇咩道理 系嘈交嘅。佢呢度都有噶。 哦，咁样系， 系咪都系讲三只僵尸住埋一间古堡咁噶？ 系啊系啊，不过 咁、哦、一模一样啦、那个决定。 系，不过就佢嗰度就引发嘅就系一个身俾佢咬咗成为僵尸嘅人同佢哋一齐嘅生活，即系由嗰个人嘅角度去切入咯。 就冇咗嗰个管家，即系我讲嗰个管家。 好似我印象中冇，我唔系好肯定啊。 哦， 但系。佢呢度無端多咗一個咩精神吸咩精神可以吸人精神喎、佢嗰個僵尸人嚟㗎嘛，嗰個四眼佬 吓 係啊，明咁電影版有冇呢個咩精神僵尸佢有一個叫精神僵尸好奇怪㗎喎。 冇咁複雜嘅嘢㗎。 哦。 即普通僵尸咁嘅嘢其實就。 我睇完都唔知佢究竟係真人啦定係真係僵尸，因為佢喺度講嘢即咩佢令到其他人瞓曬覺 喎。吓佢喺度諷刺緊一啲人，佢又係。即係我哋現實生活之中，我哋嘅老細咧，其實係諷刺緊 啦。唔係，我知道係咁，但係我喺入邊緊佢個定位係一個普通人啦，定係真係殭屍，我真係唔知喎。 但係嗰啲殭屍又怕佢噶嘛，又 唔係因為佢喺度整佢哋都喺度即刻瞓著噶嘛。 哦，咁奇怪。 連其他殭屍都係吸到噶嘛，佢勁嘅勁在。 佢講嘢悶到你瞓著啫嘛。 哦，唔係，佢未必係講嘢嘅，仲要做啲行為會令到啲人頂唔順嘅，我都。 即系同我哋节目一样嘅啫，其中一个功能就暗瞓啦。 唔系咁样啦， 唔系有啲人讲明我哋听我哋嘅作用系为咗咁嘅，大佬医失眠嘅大佬，仲非常之有效同冇副作用添啊，都系不失为一个系嘛安眠药嘅 申请专利啊，喂， 吓， 都我哋嘅申请专利啦，咁样， 唔使申请啊，你准唔到噶，第啲人 系 做唔到嘅，第啲节目系咯。我哋越听越安然入睡吓，好咁点？咁呢套即系都系搞下笑咁啦，系嘛？ 嗯， 系啊， 系啊， 啲分离嘅啫，系咯。咁推唔推荐大家睇啊？ 或者唔系你食饭冇嘢睇，咪当电视捞饭嗰啲。 但系马仔话又唔同啊，开心速递嗰啲嘅喎，香港人啱唔啱睇先？ 呢啲其实系我觉得系似咧。近時有啲卡通短片攝咗向啲廣告中間做嘅， 咁大鑊，你講三座嗰啲啊？ 有少少似啊，其實係你講 嘅嗰啲咩動物， 即係似 三座比賽嗰啲， 即係愛登士家庭嗰啲咁鬼黐線嘅嘛嗰啲。 哦，咁樣。 因為佢講廿零三十分鐘咧，你可以斬開去做幾次嚟睇啊？ 我即係嗰廿零分鐘仲可以斬開㗎？係 啊，佢都係嗰啲。好似歡樂今宵嗰啲咧，一個個 get， 一個個 get 嗰啲，係，哦 ，get 到， 半成日就算半粒鐘裏面都， OK， 係咁 有冇播？有冇播罐頭笑聲㗎？ 我冇， 啊，因為通常呢啲 show 播埋罐頭笑聲，驚你唔識笑啊， 佢自己喺度笑嘅， 電視劇， 啊， 佢哋 自己喺度 笑。 喂，咁电阿芬芬有电视剧佢有冇提过人狼嗰样嘢噶？ 未有，未有， 未有哦，咁样。 净系讲佢哋咧就会变成蝙蝠嘅都系。 哦，系。 哦，即系变身嘅。 系会变身，真系有特技嘅喎，佢哋真系变成蝙蝠嘅。 点变噶？嘣咁有啲烟噶嘛？ 嘣咁啊变咗只蝙蝠飞出嚟。 咁咁制作仲认真佢个电影版，个电影版就真系斋噏嘅啫，冇变个蝙蝠嘅。 OK。 因为佢讲嗰只女僵尸会出去沟仔嘅又。 哦，系。 啊，即系都有呢个片段讲过咁样咯，即系有呢啲其他嘅人。其他人物角色，我谂都会连贯晒成个剧嘅，嗰啲系。 嗯嗯。O K， 咁呢个即系当年使唔使有睇过呢个戏嘅人先可以睇啊？ 都唔使啊，我都冇睇过。 都唔需要啊。 我冇必要嘅，其实独立睇嘅其实。 我笑下咯，笑下 O K 嘅套剧其实。 嗯。 O K， 即系唔需要理会当年买翻嚟嗰度啊，亦都唔使睇翻啦，因为反正你买睇翻都冇用，因为嗰个配音乱噏嘅。 系几乎乱咁，咁呢度唔会 都唔知人哋其实讲咩 戏嗰啲噶嘛。 其实你都唔知人哋讲咗啲乜嘢，所以睇翻都多余啦，系嘛？ 系啊。 O、okay, K， 好就系、是、咁。 嗯， 系咁。 好啦，咁啊要讲下呢一套咧，其实系一个经典嘅小说，曾经拍过电影，就而家再拍电视嘅，咁啊叫做玫瑰的名字啦。如果直译吓 ，The Name of Roses， 咁。咁其實香港嗰時套戲就有另一個即係即係其實啲唔好拉街嘅個戲名叫做咩話？魔宮乜鬼嘢話？ 魔宮傳奇應該 係。魔宮傳奇咁，你以為有魔法又成定乜嘢啊？冇冇嘅嚇，即係其實係講一個傳教士啊，帶住個徒弟咁去一個修道院度調查咧，即係有啲人離奇死亡，咁多人啲死亡佢哋就 claim 係即係。即係被魔詛咒啲咁嘅嘢啦，或者有或者有人玩巫術咁嘅死法啦，因為佢死法咧就係佢條脷會黑咗嘅。 哦， 係啊，咁佢就話係巫術咁啊。嗱，呢個我就睇過個電影版，當年就係呢個嘅新康納利做呢個傳教士就、嗯、就好型嘅。咁當然佢就地中海㗎啦，因為你傳教士係。个顶就冇头发噶嘛，呢个就嗱咁可能第啲人觉得成个伯咁唔型啦，但系我觉得超型嘅吓。咁嗰时跟做佢徒弟嗰位就系 Kristen 唔系 Bell 啊，吓个 Kristen 可能系细路仔嚟嘅啫，大佬一个叫 Kristen Slayer 吓。咁佢应该就系做过Interview with Vampire 嗰、那个，就系、是、interview 嘅嗰个啊。如果冇记错， 哦， 如果冇记错的话，系啊系啊系。咁我印象中咧都好多年前睇啦，就好好睇嘅，即係佢因為佢電影版就喺一套戲入面做曬，咁就不斷死人嚇，咁亦都有啊 Hellboy 做嘅喎，啊 Ron Perlman 做嘅喎，咁佢就做一個好似大大件，但係咧就低低地嘅喺裏邊，即係啲即係好似低能嘅，但係佢係好大嘅，好巨型嘅，好大力嘅嚇，咁亦都係個女仔喎嚇，咁佢就。即係總之後屘咧就賴咗咧，話係嗰個女仔即係施巫術而整死啲人。咁當然唔係啦，因為呢套其實係啲神探伽利略嗰類戲咁啊，點會真係有巫術同惡魔啊？咁其實後面係有人殺人嘅。係咁啊，怕唔怕我講埋出嚟啊？因為其實呢套戲都好耐㗎啦， 八六年 都唔怕啦， 都唔怕啦，係嘛？咁其實真相係乜嘢咧？就係點解嗰啲人會好似即係賴嘅嘢會黑色條脷咁樣，同埋隻手指都係黑咗。咁摆到明就中毒啦，系咪？即系你喺呢个即系新康纳利嘅调查，即系因为佢系讲科学嘅，新康纳利吓都好有头脑嘅逻辑嘅人，咁就慢慢抽丝剥茧咧，就后屘发现个真相啊，原来就系嗰、那个修道院入边嗰个嘅院长啊，咁我唔记得佢系盲眼嘅定咩嘅，即系总之佢就话咧，因为佢哋系抄写经书噶嘛，佢话里边有啲经书其实系啲禁书嚟嘅，你当我哋真系将嗰啲列咗做异端咁嗰啲嘢啦吓。咁佢就话咧，佢唔希望咧嗰啲人去睇，所以咧佢就查咗啲毒啊，就喺个书个边嗰度。咁你就知以前啲人咧揭书又好中意舐下啲口水咁样系，跟住就舔舔完又舐咁。咁如果你即系话咧，你有睇过嗰，佢唔系一本喎，即系可能佢有好多呢啲书，佢都查咗毒落去。咁你舔过咧？咁你咪中毒咯，其實就係咁啦，其實就係咁解嘅啫，最尾咁當然中間亦都牽涉咗教廷咧，亦都派過一個嗰啲即係人嚟搞事嘅。咁嗰啲獵巫嗰啲咁，咁就捉過嗰個女仔想燒死佢咁樣嘅。 咁後尾就係諗辦法想救啦，咁樣啦，係咯，係咯。咁當然呢個 Kristen Slayer 嗰時有同呢個女啊搞過一場嘅嚇，咁佢後尾就原來成個故事咧，嗰、那個邊個喺度講呢個故仔出嚟，就係、是、老咗之後嘅佢嗰個呢個徒弟仔，就係講翻佢當年嘅喺呢個地方佢師傅帶佢呢度查嗰呢件事，同埋佢嘅人生唯一次嘅豔遇，佢話就係咁。咁就當然 Name of the Roses 即係亦都有呢條女嘅意思啦，嚇，有好多個意思嘅嚇。OK， 咁啊 ，OK， 咁唔講詳細啦。咁呢個電視劇版又如何咧？到底邊個啊可以代替新康納利去飾演呢個咁嘅角色啊，大佬嚇？即係 William 啊， 係叫 William 嘅呢個角色嚇。咁你賭神啊，周潤發做過邊個夠膽做啊？嚇就哇呢、這個角色新康納利做喎，以前邊個夠姜做咧？竟然呢個要做呢個人，你諗都諗唔到咁嚇咁樣嘅，你聽咗會嚇？ 都係特工嚟。 咩邓嗰神盾局噶？ 吓，唔系佢嗰个咩第几区啊？嗰个叫咩？佢嗰个组织叫咩？我整唔 起。唔重要啦，系咯，吓边套戏嘅边个 I P 嘅嘢咧？ 吓，变形金刚 系，仲要 Michael Bay 版啊？ 系啊，入边嗰个搞笑喎、哦，成日即系走嚟，即系又帮佢哋开头又对佢哋有偏见嗰个搞笑 我 覺得。 即係由阿 Sam 嚟開始已經有㗎啦，即係佢好似集集都有嘅，好似佢就 即係後屘 差唔多集集都有， 即係佢好似係唯一集集都有嘅人係嘛？蘇花 係啊，佢就算第五集都有打電話同阿 Edie Hawkins 係過啲料俾佢嘅， 係即係啦，都有嘅，就算佢唔走出嚟都係都有打電話嚟嘅，即係佢同阿柯柏文一樣啊，做咗咁多集啊，係 啊， 係就係、是、嗰個傻佬啊，嚇！那個傻佬今次真係做個神探伽利略咁嘅角色就唔係啊，大佬咁啊， 但係係完全， 今次佢就做呢個 完全唔似嘅個， 我都係認唔到啊！你唔講係呢度好正經，係好有智慧咁嘅做到嚇。 啊，佢又做得唔錯喎，真係覺得佢真係有啲智慧嘅喎。 係啦，係啦，即係竟然做開傻佬又可以做有智慧，你真係諗唔到啊！係咯， 嗯，咁、那個故事都係同頭先你講一樣。都是由那個後生仔老了諗返嚟講返出嚟 回憶 都係一樣嘅， 係啦， 真係回憶咁樣。 但係個開場嗰陣，我記得我因為我飛望過少少，佢係喺度打緊仗喎，佢老豆帶佢去。 係，因為佢應該就多咗個背景，就係、是、當年嗰、那個政權嗰個鬥爭啊，教廷嗰個爭奪戰，佢、就用咗嚟做背景。 哦， 那個僆仔就係個將軍嘅仔嚟嘅。 哦，以為即係佢出身都原來有啲出身嘅 喎、啊。但係佢就唔中意打仗，咁佢就為咗追求呢個真理咧，就跟住呢個咁有智慧嘅傳教士，就去到嗰、那個修道院嗰度調查呢啲案，八分嘅個開始就 係啦。 係 啦， 咁 我比較電影版就講得清楚啲咯，多咗啲背景咁樣都係。 係。系啦，咁好唔好睇嘅咧？我覺得幾慢嘅，我飛睇喎，你覺得？ 係比較慢同埋悶啲嘅，佢啲場面都 係啦，即係個電視版。 好耐都未人入到個案件啊，我覺得佢係。 嗯。 喺第一集。 嗯。 啊、但係你話好唔好睇，我覺得幾過癮嘅，即係有時佢表現嗰個傳教士嘅智慧，我覺得。又佢講得頭頭是道，咁我覺得幾好睇嘅嗰啲位係。 嗯。 嚇、啊。係咯係咯，我覺得 OK 嘅，我接受到呢種節奏，我都。 OK。 咁 個節奏係一件事啦，同埋佢擺中鼓咧，成日有嗰啲咁嘅修道院嗰啲掹喺度唱嗰啲聖詩咧，即係嗰啲唔係個個都頂得順嘅，因為真係幾悶㗎。係。 都係㗎，但如果你對呢、這個教廷啊，嗰啲嘢有興趣，咩十字軍有興趣，嗰啲人應該會 好中意，係啊，你對嗰個時代有興趣咯，要係咯， 係啦，係啦， 係 啦， 咁話仔講， 我因為我唔知有冇睇，即係我都咁睇啊，咁我唔知有冇錯啊，咁佢我睇咧就係因為其實係佢嗰個教皇嗰度咧，就同個皇帝佢哋嗰度有即係有問題，咁啊皇帝一邊揾咗呢、這個 William 咧就嚟其實同佢講數嘅，因為佢 佢好似話嗰啲方濟會嗰啲咧，係用嗰、那個即係貧，即係貧窮嗰個手嗰個禮愛嚟行我佢呢個教嘅宗旨啊。咁但係教廷嗰度就唔係啊，覺得係一定要即係唔可以咁樣。要即系点啊？都好似向钱看多啲啊！好似我感觉上， 即系教本身个教皇咁，好似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咁嘅，佢哋系 吓，即系唔系用个清贫嗰个嘢行嗰个教义咁、好似咁啊，同佢话讲数，但系其实啊，教皇就其实想揾人嚟杀晒佢方济会，即系连根拔起咁嘅，好似系。咁我觉得呢度好似吸引啲啊，但系佢就系喺后边做个背景咯。 O、okay, K， 都加咗啲咁嘅嘢落去。 同埋可能佢单凶杀案都同呢个背景有关嘅。 哦。 咁可能电影版就冇提及咁多啫，我觉得佢会。 即系可能复杂啲，就唔系就系话个个院长就唔想啲人睇啲书咁样。 同埋讲佢系中毒而死，佢呢个第一集都有讲嘅，其 实。哦，吓。O K。 系啦。 系，同埋我 有。到嗰只毒药啊！啊，系啦。 系，仲有条女好似出咗啊！佢无端端。跟住你嚟咗呢度嘅，唔知点解，喺中途佢行紧去嗰个修道院嗰时候，佢见即系个僆仔佢哋见到嗰、那个有个女仔跟住你嘅， 嗯，都有噶啦 ，OK。 同埋嗰啲咩，你讲嗰啲异教徒啊、女巫啊嗰啲都有嘅，其实佢都有做嘅，都有呢样嘢嘅，喺呢套呢度嘅。 即系第一集都已经有齐噶啦， 都已经有出噶啦呢啲嘢。 嗯，不过就气氛又比较真系慢啲咁大家用 聲。佢講嗰個毒藥咧係嚟自中國嘅喎，係。 哦，係咩？哦，咁冇講咁 detail 啦。 佢直頭個名字改埋叫做黃紅啊，如果冇記錯佢係。 哦。 定紅黃啊，即係嗰只毒藥啊。 嗯嗯嗯嗯。 哈哈哈！佢直頭係講國語嘅呢度係。 嚇！咁犀利。 因為嗰個名佢照讀嗰個拼音啫嘛，其實係。 嗯。 咩空汪咁樣嗰啲咯？ 即係上次喺長城嗰度嗰套戲嗰度帶過去係嘛？阿邊個？ 佢講咗 馬克華寶啊？ 我唔係空啊，邊個嚟？ 嚇？ 啊，迪文嚟啊？ 啊，麥迪文嚟，咁我成日調轉嗰兩個都差唔多樣喎，對喺我眼中覺得麥迪文啊，好似係阿劉德華送俾佢㗎嘛，係嘛？係，可能係咁啊。 唔同埋我覺得佢喺度解人嗰啲，即係 William。解人哋嗰啲即係啲推理嗰啲有少似嗰啲，我其實覺得有少似日本嗰啲伽利略嗰啲方式嘅。 係係係啊，係咁啦，直情。 我就覺得似福爾摩斯嘅有啲。 其實都係咁， 係。 即係能夠從好多好細微嘅地方就能夠推理。 推理到 真係有個推理喺度嘅， 係。係啊，因為其實呢個係一個推理劇，不過佢放喺 即係唔係 中古 嘅佢嗰啲推理 係。佢又係有邏輯㗎，係啊。 啊，咁啊，系过瘾嘅呢啲系。 嗯，讲到中古时代，即系当个个都系信一啲即系奇奇怪嘢嘅时候，你讲科学咧，其实系更加奇怪嘅，会啊对佢哋嚟讲。 系，佢无端又拎个老花镜出嚟，跟住啲人话咩嚟嘅？ 系噶，系噶，系噶，即系你喺嗰啲时代就系你观星啊嗰啲，佢都当你巫术咁噶嘛，随时系嘛？你话啊计到个地球嘅就系、是。是围住太阳转，啊，捉埋你去烧啊，大佬。 嗯， 啊，即系科学未被肯定嘅时代啊，咁呢个系咪好特别咧？ 嗯， 嗯， 系咯，唔系，即系其实你第二啲戏唔系咁噶嘛，即系你好似讲到咧，你喺中国咧，你啊好早你已经即系有啲科学啊啲逻辑咧，即系你好似系会好似好有利咁啊，但系呢度你就话俾你听唔系喎。即系你喺古代一班野蛮嘅人啊，即系唔讲理嘅人度，你同佢讲呢啲系冇用嘅。咁係咪嗰班人都冇讀過書嘅同佢講呢啲你即係你而家同而家嗰啲人講嘢咋嘛嘥氣你幾有道理個道理都唔喺你度係咪就係咁啦好咁呢個就值唔值得推薦 嘩係個人口味啊！呢、這個真係 唔係呢個好睇個人真係 你要鍾意呢一個設定先得係咪 係咪呢個時代背景你要 OK 先、嗯 系啦，成日影住个修道院，吓、啊，跟住啲人喺度唱晒嗰啲咁嘅修道院嗰啲咁嘅圣诗，咁你顶唔顶一蒲咧？ 系得一条内嘅，仲要 仲要冇错啊！嗰度唔系教会啊，大佬系修道院啊，斋麻甩佬，仲要嗰班麻甩佬系多数都系啲阿伯啊叔嚟啊，唔好靓仔啊！ 嗯， 即系你唔好以为睇紧嗰啲 BL 嗰啲神父嗰啲咧，啲神父好靓仔嗰啲咧，吓、啊，仲要搞埋一齐嗰啲咧，唔系嗰啲啊！ 係啲大叔嚟嘅，呢度嗰啲出現嗰啲 monkey。 嗯，佢都有講啲嗰啲大叔都係搞埋一齊嘅。 係咩？咁得人驚㗎？係 啊，佢都有講呢一樣嘢。 哦，咁套戲又冇咁咁啊，係咯，佢都竟然話佢哋搞埋一齊㗎。係 啊，有呢啲咁嘅嘢㗎。 有冇啲場面睇下㗎？ 啊，冇場面就講。 哦，有講哦，即係話佢哋機嘅。 其實都腐敗嘅喺個修道院裏面。 系，咦，咁啊都几大胆喎，系咯。咁呢度系咪英国嘅咩咧？边鬼度啊？好似系，好似好多个国家合拍嘅喎，呢套剧好似系，唔系当年套戏啊，应该系好多个国家嘅，即系英国、法国咁几个国家合作拍嘅。系，但呢一套剧系咩？系美剧咧？咩背景知唔知？有冇资料？有冇？知唔知啊？ 我就冇。 冇講特別睇到， 如果舊嗰套我就睇到好似係意大利、德國同美國拍， 好多㗎，幾個國家㗎，直情係係啊，係啊，係啊，咁就呢套就唔係好清楚啦，係咪一套美劇嚟嘅咧？其實係啦，嗯 ，OK，anyway， 咁啊，其實係正㗎，原著亦都非常之出名嘅，係 啊，睇到啊，舊嗰套係意大利、法國同德國合拍嘅。 哦 ，OK， 即系近时旧啊，1986年， 但系讲英文嘅喎、 哦，系啊，唔系咁原本本小说都系意大利嘅， 哦系啊，哦， 本小说系意大利， 英文小说嚟嘅， 咁佢发生嘅呢个修道院系发生喺边个地方嘅咧？其实有冇讲嘅咧？呢度边度嚟嘅？ 意大利嚟嘅，好似系 意大利嚟嘅，哦， 咁啊，佛罗伦斯啊嘛，好似我哋话， 哦系嘛，哦佢有咁讲嘅 ，OK， 有噶有噶， 哦佛罗伦斯啊嘛，就意大利系。 佢話1327年啊，意大利修道院嘅係響。 哦，咁啊奇怪啦，佢竟然講英文嘅， 係啊，全部講英文， 係咯，應該係咁披薩啊，係咯， 係。咁啊，小説都小説都有出意大利文嘅，咁有出英文版嘅。 哦 ，OK。 咁其他都有其他國家啲文字都出過嘅，佢本書都賣得嘅，不過係1980年出嘅嗰時。 係啊，係啊，係啊。咁、哦、大家有興趣睇下，同埋或者揾翻嗰度《雙林尼》嗰度啊，好睇噶，我覺得好睇啦，最少其實真係好出名嘅，係啊。不過可能你又睇唔到一半，又悶啊，鬧我啊，又問候我全家啊。 睇下其實都係個 channel 啱啱嘅，因為你講呢啲即係我嘅時間咁嘅修道院咁嘅男人，都係你睇下有冇興趣知要做乜咯。 嗱，總之演出嘅人就星就都唔少啦，即係當年嗰套都係。 嗯， 连 Hellboy 都有份，系啦。不过嗰时 Hellboy 通常都系做呢啲咁嘅大大旧啊，嗰啲但系好似低低地啊，咁好多套戏都系做呢啲嘅嗰时。 啊，个异形第嗰、那个第几集？第 嗰、那个佢冇，嗰、那个佢冇，嗰、那个佢冇锁，佢、那個、大旧啫。 系 第四啊，第四系嘛？ 形四啊，应该四。 四即系阿有阿 Vinny Rider 做过人造人噶嘛？ 系， 佢系大只佬啊，佢冇锁嘅嗰套。佢自从做咗 Hellboy 之后就冇人搵佢做傻啦，搵佢做个好打 啊，奸嘅位， 一系就奸咧，一系都好打咯，即系唔系做傻。佢、之前咧好多时都做啲低低地啊，嗰啲噶，系啊，可能个样本身怪啊个样，系啊，但其实你唔好以为佢系戏剧大师嚟嘅，呢个 Ron Perlman 教戏嘅，你唔好睇小吓，系啊，好劲啊，系啊。咁所以都一啲都唔低㗎嗰套嘅可觀性啊！你睇下嗰啲演嘅人個都真係唔簡單嘅，咁啊有興趣揾翻舊嗰度睇下又得，或者睇下呢一套新嘅電視版亦可嘅，係啦， 係， 就咁啦，係啦 ，OK， 好，咁咁啊講啊，再講第二套啦，係咪？跟住冇有補充啦， 冇啦， 好啦，咁啊講下呢一套啊，都係新嘅，啱啱上 Netflix， 咁啊又係好大鑊啦，一次喎抌曬八集出嚟啊！如果冇記錯，咁我真係冇辦法睇得切啦，咁我都係望咗兩望咁啫，係啦。咁啊今日都唔係 review 啦，介紹下啫，咁啊叫做靈魂數據，哇咁勁，係咪啲白金數據嗰啲 friend 啊？係咪咁啊？唔係啊，唔係查案，唔係 predict 你有冇犯罪，唔係嗰啲嘢嚟嘅，完全。系，佢系一个 dating 嘅一个嘅app 嚟嘅，或者严格嚟讲，系可唔可以咁讲咧？因为佢又唔系就系 app 嚟嘅，佢系其实咧佢系讲嗰啲神经嗰啲嘢嘅，即系佢同个电脑连接，咁佢就可以 類似幫你揾到嘅所謂完美嘅對象咁啦，係。 咁咪好似上次我哋睇咩怪異都市， 但係佢講嗰個對象可能唔係現實存在嘅，即係佢可能係喺裏面虛擬一個，即係我其實都唔係好明佢講乜，因為首先佢唔係講英文嘅，我睇嗰個版本上少，佢有冇英文嘅我唔知，我睇版本講法文嘅，因為佢個古仔係講法國嘅 ，OK 喺巴黎發生嘅，但係佢係近未來啊，唔係現代啊，定近未來，所以你見到佢哋啲。用啲嘢設施都係比較同我哋有少少唔同嘅，但唔係爭好遠嘅，你當好似黑鏡咁咯，佢可以隨時黐粒嘢落個額頭咁，可以就可以連到線咁嗰啲咯，嗰啲咁啦，你當先頭個雲精啊，唔係額頭側邊太陽穴嗰啲嚇，咁但係佢好似佢搣嗰陣咧，你見佢好似嗰個貼幾貼得幾實，你個嚓一聲咁搣出嚟，好似幾痛咁嘅，見我覺得好似。你黑镜嚟嗰啲唔系噶嘛，佢系好似一黐落去咁嘅啫嘛，系咯，系咯，咁佢又好似揾胶纸黐多啲，我佢就啲，即系道具方面啦，呢个我意思系，咁我都唔系好知佢其实点嘅，佢大概个故事咧，因为我未睇晒嘅，咁佢都系环绕住喺一段时间，唔知一个月定咩里边咧，佢就话佢哋开发呢个咁嘅跟住佢里边就唔系叫做灵魂数据，佢里边叫佢做咩嘅话？即系佢个戏名其实系渗透咁解啦，系咯， 系啊， 哦， 咁其实佢嗰个 program 就叫呢个名嘅 ，OK，但我唔记得佢译佢做乜嘢啦，吓，灵魂数据系佢个剧个名嘅，我唔记得佢译做咩，唔记得咗，因为我有啲字幕噶，如果唔系我完全唔知佢讲咩，唔系讲英文，咁佢就话佢哋受到嗰、那个佢哋啲金主啊，就话唔知系咪想 cut 佢哋啲 budget 定系想 cut 出嚟呢个 project， 咁所以佢就要缩短呢个计划，要快啲成功。咁佢就揾咗12个人咧去试呢一个 program 嘅。咁但系个佢其实系一男一女，我都唔知道其实个关系佢就系两兄妹定咩嚟嘅 ？OK， 睇资料系兄妹， 系咪应该系兄妹嚟嘅咧？ 睇资料就 系兄妹咯，都系同一个姓噶嘛。咁但系佢哋开发嘅，咁、那个女嗰个咧又好鬼即系。即系嗰啲唔讲嘢嗰啲女嚟嘅，所以其实唔知我都几闷嘅嘢到嘢吓。咁你就当男嗰个就系嗰成个计划个阿头咁啦吓。咁当然佢个公司有炸人嘅，咁啊就揾咗呢啲人嚟试啊。咁啊就话佢唔知点贴咗个嘢落佢个唔系贴嘅，佢应该系揾个 laser 唔知点样整落佢个手腕嗰度嘅。咁啊好似男啊左边女啊右边定唔知调转，我唔记得啦吓吓。咁啊就话佢可以咁样帮我哋拎回咗佢个电脑啊。即係佢有個電腦喎，你當個三言人咁嘅嘢啦嚇，咁嘅嘢啦嚇，咁有意識嘅嗰個嘢嚇，即係自己講嘢又成喎，咁佢未來嚟噶嘛，咁其實嗰個就應該係個女開發出嚟嘅，咁但係咧，總之輾轉就講你喺呢個計劃中間遇到嘅困難，咁就要加速啲嘢啊，咁、那個女其實就一路點解要整呢樣嘢，原來佢又好似想救翻醒住嗰個貓，即係佢嘅貓就係昏迷咗咁嗰啲嘅嚇。咁佢就呢个数据可以帮到佢嘅咁样之类咁啦，我都唔好详细知啊，因为我非睇望一望嘅啫。咁啊详细未睇啊，我今日就系介绍俾大家就咁嘅吓。咁啊总之佢就个过程亦都遇到有一个男仔咧，咁佢妈嚟求佢，叫佢俾佢加入呢个计划，因为其实佢小得好多人里边拣咗12个嘅。咁佢就话，但系呢个男仔好需要呢个计划去帮到佢。咁、那个女仔又唔知点样夹硬就将佢加咗落去做第13个叫做咩后备咁样嘅，咁但系佢后屘咧真系有一个人咧就食咗嗰啲药啊，其实嗰啲唔系真系药嚟嘅，系啲纳米机械嚟，佢粒药丸咁食咗，佢就会走咗去啲脑神经度，咁先可以连结嘅，因为如果唔系你无端端点会可以同个电脑连结啫嘛，咁嗰个就好似有啲不适咁，就好似唔知咪退出咗定咩啦，咁啊就好似系呢个人顶上咁，跟住呢个第一集大致上系讲呢啲嘅啫。咁我跟住冇睇中間啦，邊有時間啦，係咪，我都係頭先錄音前快望，咁跟住去到最尾一集就講我哋後尾真係 launch 到呢個嘢啦。咁但係原來呢佢之前就遇到危機，就係佢哋嗰啲即係呢啲咁嘅試驗者就全部昏迷曬呀。咁做乜嘅呢？咁原來係個電腦呢想引個女裝入去，因為女裝自己冇事㗎嘛。咁但佢為咗去救呢班人呢，就自己都要入埋去睇下有冇辦法可以救返嚟醒佢哋。咁但係原來個電腦專登叫佢入嚟嘅。如果电脑中意咗佢，你当系咁咧，系。 咁佢就咁啊？点样表现嗰个世界啊？ 啊，冇嘅，其实入咗去咪初就黑麻麻咁咯，即系入去佢喺度行咁咯。咁佢但系佢有时又可以里边系一个现实世界咁嘅啫，即系其实佢冇咩唔同嘅其实。即系佢唔系有咩好劲嘅特技嗰啲嚟噶。 即係你當真治發夢咁，佢都唔係好怪嘅啫，佢都係去咗打千秋啊，去咗搭地鐵咁嘅啫，係咪？即係佢去咗嗰啲場景唔係怪嘅， 係 你就當喺個夢入邊咁啫嘛。咁咪永遠咪有嗰個電腦嗰個陪住，那個電腦好似變咗佢哥個樣嘅，最奇怪係。 哦， 系啊，我唔知啊，我都唔知佢做乜嘅，因为你想象嗰套嘢唔系讲英文嘅 ，OK， 吓，我又唔知嗰啲字幕译得啱唔啱嘅，你知啲字幕有时乱咁译噶啦，好得人惊嘅大佬，吓，我唔能够当系啱嘅，咁我大致上睇系咁啦吓，咁但系最尾佢哋系成功 launch 到呢一个嘢个发布会度，咁啊啲人鼓掌咁样吓，即系话呢个其实唔系一个 program 简单，系一个人类嘅一个革命嚟嘅喺呢个吓，咁 即系最尾呢个嘢系成功嘅。 佢最尾應該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又唔係話係一個咩科技危機咁，所以其實又唔係話個電腦壞，佢又冇咁講嘅咁所以即係大家睇嗰陣係即係會唔會覺得好怪咁樣嘅咧？佢都係講人嘅關係咁咯。咁嗰班咁嘅試驗者都好似通過今次之後，佢又好似揾到自己嘅一啲即係又係一啲人生嘅意義咁。 好少講呢啲嘢 係 成功嘅喎。 哦，系啊，佢呢个唔系讲科技危机嘅，反而 通常都系 唔系黑镜嚟嘅， 唔系， 因为呢个系法国嘅作品，佢的确个故事系讲爱呢样嘢嘅。 哦， 冇佢冇呃你嘅，吓佢真系讲呢样嘢嘅，吓唔系借呢样嘢，跟住又讲到个电脑好恐怖啊，你最中间可能你会以为系咯，因为佢又 tricky 佢哋啊，咁又整晕晒佢哋啊嘛，咁但系其实佢都唔系，吓佢都系想个女主角入嚟揾佢嘅啫。咁你有興趣咪睇下囉，都幾慢下㗎個氣氛都係呀，即係其實呢個可能慢過套玫瑰的名字啲嘛，分 哇咁好大 喎，我唔知呀，咁大家望下啦，咪最大喎，因為佢唔係講英文呀，係呀，咁佢個畫面又唔係成日有嘢喐呀，咁大佬你有時我唔係我聽聲咪算囉，呢個唔得㗎喎，你又要焗睇唔睇個字幕我根本唔想噏緊乜大佬係咪先，可能你隔唔出兩個字咪同英文一樣音囉，係得嗰兩個字囉，我聽得明白其他我都唔知佢講乜，都叽哩咕噜咁啊，係囉，今晚打老虎咁啊，唔知佢講乜，係囉，咁呢套就係咁啦，我介紹啫，我唔係 review， 介紹大家有呢套叫靈魂數據嘅一個 Netflix 嘅新劇，咁或者睇即或者等大家都睇咗先再講一講啦，好嘛，我係望咗兩眼嘅，其實暫時係 OK。咁有冇咩即係啲追加資料咁樣新年嗰邊，因為我唔係睇緊個 wiki， 有冇特別 嗰邊我睇過就特別就冇乜，因為尤其是係講到即係嗰啲拍嗰啲人啦咁樣，咁其實佢哋都係 演員啦，嗰樣嘢我哋唔會識㗎啦，佢都係星都係人哋當地啲星啫，我哋唔知會識呀，係囉，不過要講呢法國片必定有一樣嘢，就係啲女角剝青，係 我呢度都有， 好平常嘅啫，法國啲電視劇。 係。 咁你有興趣睇嗰度演出啲女會剝衫，你咪睇下囉，係囉。呢樣嘢就少啲喺美國嘅劇發生，係。 哦，嗱。 即係少啲啦，唔係冇，即係意思就係，你必定喎，而家講喺法國係。係。個女主角一定會剝衫俾你睇㗎，咁唔會啩？有啲美劇未至於啦。 係。係囉。咁呢度我就睇到呢，佢就話咁多集加埋即係呢有八集啦，係咪咁就係拍咗800,000 €。 係咁算點呀，多多少少呀， 即係應該都多喎歐羅。係囉。 咁 當然你同驚我封嗰啲比呀，可能爭少少嘅，咁但係都好貴呀，似乎。 因為貴咗去邊咧？佢又唔係有啲咩好奇特嘅景嘅啫，唔係佢哋自己嗰個實驗室公司咁嗰啲，嗰啲廠景嚟嘅啫。 哦， 又唔係好怪喎啲嘢，係咯，係咯。 哦， 咁唔知啊， 咁個男主角咧，原來都係呢個導演加呢個演員嚟嘅。 哦，係。哦，即係個男主角就係個導演本身啦。 唔係，即係佢係一個導演加演員。 哦，平時。OK。 咁就睇下睇埋女主角有冇咩特別先。女主角就都拍咗好耐戲啊，不過即係啲戲啊劇啊咁樣啦，但 但係就 啲戲我哋唔識嘅，係咪都係啲歐洲片係嘛？嗯，係唔知啊？呢套戲入邊佢好悶㗎，即係啲無口角色嚟㗎，大佬係啊，即係佢好似對人冇乜感情咁嘅，你大唔大鑊？係係咯，佢反而咧另外有一個咧，啲頭髮白色嘅女啊，靚好多嘅嚇。 哦，咁 但係嗰個女又唔知幾時出現喎，睇第一集冇，完全冇呢個人喎。咁我覺得唯一真係比較靚啲係嗰個咯，反而係，嗯，係冇啦。咁啊呢套嘢就咁啦 ，OK。咁啊，你咪大家真係睇一先再講啦，好嘛？我介紹下有出咁嘅嘢啫，純粹我純粹介紹有出咁嘅嘢啫嘛，大家睇咗先，或者下星期再講啦。因為下星期好多戲，好多嘢，係 啊， 唔知有冇機會。即係今個禮拜唔介紹，可能冇機會介紹啊，大佬。係啊。介绍咗先啦，大家日后睇到再讲，因为其实佢一次过上晒噶啦嘛，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咪望下先啦，好嘛？系咯，咁如果大家都一般就唔使讲啦，即系当介绍咗啦，好嘛？系咯，因为佢实在好问嘅，好似啱啱琴日先至抌，即系先抌。 我今日 就 Netflix 即 系 星期五 嘅。系啦，即系我哋录得音嚟都只可以仅可望到，咁如果话佢好大套 title， 我哋都尽量睇啦。呢、這个其实就。我叫宣传是有的，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未必算很大啊，这个睇图。嗯。咁但是如果你兴趣是在那个 inner space， 即是走入人的神经记忆里面的这些兴趣有兴趣，即是 matrix 那些东西，他是说的这些东西的。是。 嗯。 是啊。或者 Alpha 那些，即是到底怎样脑机连结，你即是个电脑和你个人的神经系统连结，那可以读到什么数据，如果你对这些有兴趣，那他是说的这些东西的。是这种古仔来的。即咩係真實咁嗰啲咧嚇，係咯。咁同埋佢好似咧已經經歷過呢個虛擬嘅，即係啲人個個玩 virtual 嗰樣嘢，佢係過去式嚟噶喺呢度。佢話嗰啲人已經經歷過呢啲咧，覺得即係唔得啊，係假啊，係啊，都係唔得啊。即係佢哋呢個就係再進階咧，就要揾到一個真愛嘅。即係佢唔係話係假嘅喎，佢呢樣嘢係啊。唔同你真係 virtual 咁自己唔同㗎喎，係啊。咁佢話嗰個要求助嗰個細路仔，即係嗰個後生仔，佢都話佢係有啲性上癮嘅病嘅，即係佢嘅病唔係講話絕症嗰啲啦，梗係佢關呢個關事咩？即係佢有啲心理嘅行為上嘅問題。其實佢就話呢樣嘢可呢、這個佢呢個 program 可以幫到佢嘅，佢媽就覺得咁其實個題材係有趣，不過我拍出嚟真係，我覺得真係比較法國少少，真係慢啲，係法國大餐你都知係比較慢啲，慢慢上菜，慢慢嚟啊。咁佢都係咁嘅，係啦。咁啊，唯一就係啲女會除咗衫咁啦，咁但係啲女佢又唔係話好正咁啊，係啦。 哦。 咁放心，嗰、那個肥嗰個冇嘅，冇除。 哦。咁 女主角都白雪雪嘅，係咯。咁我除咗衫靚過，著咗衫嗰陣嘅。咁但係你睇嗰陣，你又唔覺得鹹濕嘅喎，因為佢係靚嘅喎，佢即係就攬埋一嚿嘅啫，佢好似跳舞咁嘅。 嗯， 即係佢啲所謂藏戲，唔係你搞到好似睇 AV 嗰只㗎，即係佢係靚嘅。你嗰、那個嗰兩位係冇著衫嘅，但係佢做啲好靚嘅動作咁咯。咁下邊就影唔到嘅，咁啊露兩點嘅啫，最多。但係你又唔會覺得鹹濕嘅喎，你睇嗰陣。即係佢係咧，你睇下啦，但係呢套戲係拍美感嘅，主要係嚇有啲法國啊，係咪法國嚇、啊、愛美感啊，咁藝術之都嚇、啊、巴黎嚇咁啊呢只啊，咁啊 OK， 有興趣望下